總之不是落雨打風就是酷熱的啦。咁其實個天都好冤枉嘅， 點解？ 熱咧又鬧，凍又鬧，天旱又鬧，落水多又鬧。咁其實個天咧，基本上係平均嘅。每年或者每個世紀應該落幾多雨，咁都係基本一致嘅。但係問題咧，你啲人咧自己就即係點講咧？自己作死。就搞到呢度有一塊雲，嗰度冇一塊雲。本來個上天俾你都係啲綠洲，結果你就將佢變成沙漠。咁個天都好冤枉。不過乜嘢都可以啊，天啊，咁其實就鬧緊佢，唔緊要啦嚇。佢都鬧慣㗎啦。講冤枉咧，其實有大有細嘅。大冤枉就人命關天啦嚇、啊。本來呢個罪唔係。某人负的咁啊，要佢咩镬？咁啊冤枉。小事咧就多啦吓、啊，同事之间一啲误解，甚至屋企父子、夫妻之间有误解，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即系首先有咗一个成见喺度啊嘛啊，咁啊，文杰话你成日迟到噶咁。其实不是的嘛、可能即是千分之一次，但是就被个老细知道了啊，他迟到记个黑猪啊，都是冤枉。咁历史上的冤枉大家提起呢就说啊，总冤过窦娥。 最惨的 窦娥其实都不算最冤，只不过说个李奴仪想落毒毒他的婆婆，毒他家婆，结果呢佢家婆就嫌嗰碗羊肚汤肥嗰头，就唔饮，就俾咗个李贾，即系个李奴儿嘅老豆，咁啊变咗李奴儿毒死个老豆，毒死咗梗系要拉人啦，咁啊话系窦娥，话系啊嗰、那个寡妇，话系佢毒死嘅，咁啊最后要杀头，咁呢个杀头就我个人意见吓。就有更加冤枉的事情、因为窦娥其实就是变成关汉卿笔下的一个角色啦，窦娥冤咁样，又叫六月雪。咁啊，个窦娥就临死咧就话我冤枉嘅，不过你杀就杀啦。但如果你杀咗我咧，个天知我系冤枉嘅。佢即刻就会落雪啊！六月哇，而家。如果而家殺錯一個人咧，都幾好。唔係呢啲講少啫，講少啫嚇。 唔使冷氣啊！ 講少啫，唔係啊！即刻就酷熱天氣變成即係六月飛霜咁係嘛？都慳翻好多冷氣。 三年大旱好慘啫。 所以就話咧，即係你如果詛咒話，即係殺錯咗我，李奴兒咧會死得好慘，仲慘過我。而且佢死咗以後落地獄咧。无尽的苦楚，咁就啱啦。文杰话即系三年大旱，即系佢当地嘅老百姓得罪咗边个啊？系咪冤枉啊？咁所以呢啲冤枉咧无时无处不在，但系咧啊，卢伟力开心。如果冇冤枉，佢写唔到剧出嚟。 就冇呢一个元朝嘅杂剧嘅代表 唔系啊，好多到今日为止，你睇紧电影、电视乜乜小说都系。一定有冤情在內嘅、如果唔係邊邊嘅劇情啊？ 阿馬老師講嗰兩個冤案啦，咁啊楊乃武與小白菜係真人真事嚟嘅嚇。咁啊，至於頭先講阿竇娥冤咧，就嗰個係雜劇原雜劇啦。 冇錯。 但係原雜劇嘅原本嗰個咧，竇娥真係死咗嘅。佢話三樣啊嘛，佢臨死就個血咧就嚇唔會落地嘅喺個白鏈度嚇。第二個就係話佢要落雪。 六月 啊，當時啊，第三就係天旱濕濕都幾慘。咁啊，但係呢個係虛構嘅。但係一路後來到唔同地方，譬如話廣東有六月雪啦，粵劇都有啦。竇娥冇死嘅喎，即係呢個同我哋有啲覺得死真係好慘啊，悲劇啊咁啊，好多都大團圓結局。咁另外，如果講楊乃武與小白菜真人真事咧，就係晚清四大劇。 我插一句，朱小蘭都係真事。 啊，朱小蘭， 即係鬥鵝原來嗰個人嘅呢個原型 改編， 叫朱小蘭， 啊，真人真事改編咁嚇。咁，啊，如果講到楊乃武與小白菜咧，係1876年啊嘛，光緒二年嘅時候咧就審結嘅。 嗯， 咁其實嗰啲酷刑係非常之犀利嘅，所以後來有電影都拍到滿清十大酷刑。 唔係，我細個真係睇過《楊乃武與小白菜》，係國語片嚟嘅。 係係。 咁我唔知係咪李麗華做嘅，如果我搞錯咗，大家更正。咁我就第一次咧幾歲嗰陣時睇呢啲，就見到啲酷刑咧，就係將啲竹架拉個手指嘅。 呢個真係有嘅，係。 嚇！ 好殘忍。 好殘忍。 好殘忍。 咁咧，但 係你咁樣形容就得啦，即係如果你解釋嗰種刑法咧，就比較複雜。 係。 你試一下，即係話啲塔利班又好點都好啦，總之逼供嗰陣時嘅酷刑點咧，好簡單嘅啫，即係將一支原子筆或者一支鉛筆或者乜嘢咁啦，夾喺你兩隻手指中間，然後揸你兩隻手指， 好痛嘅， 係， 嗯，啊，就係呢種刑法就係，古代女子，古代女子嗰陣時，男子係上夾棍即係夾只腳。 系，杨乃武就咁啦。 女子就系夹手指，即系女子如果即系整个大髀出嚟唔好睇啊嘛，唉就夹手指啊，咁所以就系凡系刑都系 即系逼佢招供啦， 都系 难 受噶啦。 但系就造成好多 因为清代咧系要佢画押。招咗功先可以處斬嘅， 係啊，咁所以咪 同我哋而家唔同啊，而家唔使你承唔承認嘅，你有判你有冇罪嘅啫。咁其實楊乃武後來都真係個腿係瘸咗嘅， 嗯， 件事雖然後來都救翻，咁就小白菜咧，我知道嗰陣時記載咧有一個酷刑咧，係佢不得不畫押招供，就係用燒熱咗條鐵柱咧，貫穿佢乳房，呢個係非常之難以忍受嘅，我相信。所以他後來就招供了，咁所以其實呢單嘢咧有相嘅，嚇，啊，係你喺網度可以睇得翻，即係有冇十幾年前都放出翻嚟，因為當時嚟講咧，1872年喺北京， 嗯， 審最後審案，因為搞到去北京審嘅啦，真係， 嗯， 就要驗屍驗到啊，原來真係冇毒嘅，咁， 嗯， 嗰個記者係法國記者嚟㗎，即刻就走去，佢哋兩個企喺度嘅，即係用啲卡住咁樣啦，咁，嗯，就話用普通話冇毒冇毒咁樣，佢好開心嗰，那個記者， 嗯嗯， 然後影咗幅相。就影咗楊乃武同小白菜兩個人喺嗰度，佢等候個結果， 嗯， 一幅相。 但佢哋咁啊，受曬刑噶啦，已經。 唉，受曬好慘噶啦，其實已經係好淒涼噶啦，即係咁又講到小白菜好靚噶嘛，你睇幅相又唔覺佢好靚嘅，當然後黑面黑咁啦，都受刑實都好慘噶啦。咁啊，呢幅相咧，其實就隱藏咗好多年噶啦。 嗯， 其實1870几年咧，有邊個有相機啊？除咗啲達官貴人之外， 成日都係啲外國 就記者啦，係啦，記者咁嗰陣時相機可能都好大部， 嗰啲叫做咩凌遲處死嘅相都有啊嘛。 啊，佢嗰陣時影咗呢幅相之後咧，其實就攞咗翻去法國嘅。 嗯， 好耐好耐之後咧，後來就係出翻嚟咧，就係楊家嘅後人， 嗯， 就得到呢幅十幾年前就得到呢幅相。後來而家掛上網，你上網可以揾得翻嘅。 嗯， 你揾得翻呢幅相嘅，就見到佢真人係咁嘅樣。1872年啦，百幾年前， 真係犀利。 即係講到冤啦，楊乃武啊，或者係鬥鵝啊，呢啲係小冤。最有名嘅係人都知嘅就是，岳飛啦， 係。 咁啊，岳飛，但係岳飛呢個冤咧，大家知道就唔講呢個故仔啦，就係，是，講後尾到清朝，甚至到民國，甚至到近年，都有人咧翻案， 嗯， 話岳飛。并不冤， 嗯， 啊，咁我就唔会同意呢个结论，但系不妨咧就将呢啲，因为学术讨论系历史学界嗰啲咁嘅呢个商榷嘅， 嗯， 啊，佢提出嚟点解话唔冤咧？秦桧都知道佢冤啊嘛，唔系点解莫须有啊？ 嗯， 啊，佢完全可以答出嚟你嘅罪状喺边噶，但系啲论文咧。他就很有腦，很專業。他說秦桧知道他冤， 嗯 啊，他這些冤是小冤，其實不是，是真冤，是說不出口的。秦桧不可以告訴韓世忠知，因為韓世忠那時大家都是大將，都是抗金的。那為什麼你說他謀反呢？是吧？他的罪，宋朝對大臣是很寬的嘛。岳飞最高的官职是副枢密使， 即係副總理啦，嚇、啊、好大嘅官啦。咁你如果處死咁嘅官咧，一定係要謀反先至能夠殺佢。如果唔係，佢因為有功有勞有官等等，佢可以抵罪噶嘛。咁謀反點樣加上佢個頭咧？其實秦桧心知肚明，岳飛係謀反。 嗯， 即係秦桧嘅角度啊，佢係真憑實據，但係唔能夠宣諸於口。點解咧？因為佢謀反係謀咩反咧？佢係想推翻咗宋高宗，想接宋高宗個大佬宋欽宗翻嚟做皇帝。呢件事喺法理上嚟講咧，係一個政變嚟嘅。 嗯， 即係而家皇帝喺度嘛，嗰、那個係前皇帝啊嘛。但係前皇帝點解失咗個皇位嘅咧？因為佢投降啊嘛。他已經交出了他的政治職務了，他不是皇帝，他只不過是金國的一個俘虜，後來被金國還封為崇勳侯、 嗯 啊、因為他老爸是什麼勳德公嘛，他是崇勳侯嘛。那你想將他接回來，即是這個是靖康之始十幾年以後的事了，那要推倒了這個呢个赵构，咁你话呢个过程系咪谋反咧？ 嗯，可以咁讲。 啊，唔系，事实上系、哦，即系作为秦桧，佢系太师，佢又枢密使，即系佢系丞相，佢系二把手啦，即系除咗皇帝到佢啦。咁呢个案件咧，当然系皇帝拍板嘅。 嗯。 第一，佢要死。 嗯。 第二，点解要死？因为佢谋反，佢推翻我啊嘛。 嗯。 即是我哋评价历史嗰阵时候要有历史观， 嗯、 即系当时法律系点嘅，当时人嘅意识形态系点嘅，当时就系朕即国家、 嗯， 皇帝就系国家。 嗯、 你想用任何方法推翻一个皇帝，换一个皇帝，你唔系曹操就系王莽噶啦。 嗯， 咁你唔系谋反系咩？但系呢样嘢唔讲得出口。 嗯， 呢样嘢要讲得出口咧，岳飞就叫死得其辜， 嗯、 你系谋反噶啦。但系宋高宗咧就会背上一个不孝不帝嗰、那个佢大佬嚟噶嘛。 嗯， 而家受紧苦啊嘛，你唔接佢翻嚟，系、 嗯、 嘛？你俾唔俾皇位另外一件事，你接佢翻嚟啊？阴公， 嗯， 冇，系嘛？所以。嗯在宋高宗在皇帝的地位呢是不能够讲出真正的理由的。秦桧亦都知道、 嗯 啊。有些人就说秦桧为什么要他死呢，因为金日述提出条件。 说、 嗯、 要他死。 说你南宋如果想说讲和的话停战的话得，岳飞要死是其中条件之一。 嗯 啊、那些什么立功啊啊，清晨啊，嗰啲另外一件事， 嗯、 但系岳飞要死，即系呢个金日述同佢嘅私仇嚟嘅。 我都听过有关于即系呢样咧，就系即系隐藏咗呢一个咁嘅原因。 嗯、 但系秦桧咧诬告阿岳飞就唔系讲呢样嘢噶嘛，佢、 嗯、 就话佢即系又按兵不动啊，又唔进攻啊，又剩啊，呢啲即系其实都系假嚟嘅，可以讲啊。 咁不过系其他嗰啲人。去 按啲罪俾佢啫， 即係秦桧佢作為丞相咧，佢根本唔使出聲嘅，佢甚至唔使審，有下邊啲蝦兵蟹將去做呢件事， 嗯， 係嘛？即係佢就作為係替皇帝宣布定案嘅， 嗯， 啊， 一個角色， 即係等於係劉少奇係叛徒內奸公賊，毛澤東唔會去抄資料嘅， 嗯嗯。 是这个刘少奇专案小组的组长周恩来负责，他负责而已，他也不会去抄资料，而是江青甚至下面的虾兵蟹将你们去抄资料，抄到来给我来清清够不够、啊、够死了，那我就签字咯、 嗯、 是吧，那就签完即是将我的意见然后呈给毛泽东，毛泽东拿起来吓、啊、这样的我都唔知喎、啊，咁啊，既然总理都话抵死，抵死咯。 一般做皇帝一定是 所以有人说啊，秦桧即系含。 即係佢啊，真係有啲 係有啲冤啊！即係你皇帝要我做都冇計喎咁樣。 但係民眾對於秦桧兩夫婦咧，你知咧，直情係要 照計又唔關佢老婆事。當然傳聞又話佢老婆同佢一齊密謀，係呢個傳聞嚟 嘅 啫。 呢個就係封建嗰陣時嘅規矩啊，株連啊嘛， 株連埋佢太太 啊，同埋寫呢個小説嗰陣時《説惡傳傳》啊等等呢啲，梗係要將呢啲 加鹽加醋噶啦， 唔係。卸鑊啊！呢啲又係卸鑊，最毒婦人心啊嘛，係嘛？秦桧點解衰咧？佢老婆仲衰，仲奸，所以要拉埋佢出嚟。 大家都知道，其實阿岳飛個仔咧，二十幾歲嘅啫，當時二十出頭嘅啫， 最細嗰個。 阿岳雲咁其實 唔係岳雲，嗰個係二仔。 岳雲係 岳雲唔係佢親生仔嚟 嘅。岳雲咧，其實咧就係亦都係被處決嘅，就話佢同張憲咧通信咧，就話係想。恢復翻阿岳飛嗰啲嘅兵權啊！咁其實咁樣又係冤嘅。其實我哋講莫須有咧，喺《宋史》記載咧，就係、是、莫須有呢三個字咧，就係、 是、由嗰陣時開始， 就係韓世忠質問阿秦桧：你點解要處決？點解要處決阿岳雲啊？咁樣佢話莫須有咯，此事莫須有。只是佢話呢件事咧嘅睇嚟咧都係莫須有嘅意思，唔好用現代漢語去理解話唔使嘅咁。其實唔係解唔使嘅。咁其實應該可以有兩個講法啦，一個話係可能有，一個話就應該有。 哦、 我睇翻嗰啲當時其實宋朝好多啲官司文字咧都有寫呢個詞嘅， 就係叫莫須。 我睇落應該解做誒應該比較合理啲。 啊，即係話唔需要解釋。 刑法咧，我哋要睇個法理。即係中國歷代嗰啲傳統嘅法理咧，就同呢個西方現代嘅唔同。西方就是無罪推論， 沒 錯、啊、中國的優秀傳統就是有罪推論， 或者有都要處決了。 他這個莫須有呢有一種解法就未必沒有、即因為是有罪推論，即我說你謀反，你要提出來一個很周圓的說法說你沒有謀反，這個是你的責任， 即係宋高宗， 你提唔出嚟，就莫須有。 宋高宗喺呢個處決呢個係岳飛佢哋幾個嘅時候咧，前一年咧佢有個文書記載咧，叫做《御札》，即係佢寫嘅信啦，就指示其中有一句叫莫須重兵駐守，莫須重兵，即係應該要重兵駐守啦，或者咁嘅形勢啦。咁其實好慘啦，嗱，呢三個都打得仗嘅人嚟嘅，岳飛、岳雲、張憲，冚唪唥同一日處決曬。我覺得最可惜是岳飛，因為而家你奧運會啦，有邊個叻得過佢？一攞十二面金牌啊，你破曬紀錄啦，係嘛？嚇咁啊，佢就處決啦。其實佢射箭好叻嘅喎。話時話，如果佢今日仲在生咧，你嗰啲射箭比賽咧，我諗佢有機會攞金牌嘅，應該係啊。 唔單止咁啊，不過咧喺歷史上咧，我哋細細個就以呢個岳飛作為一個中心嘅英雄啊， 岳飛少年時代啊嘛，都讀過呢篇嘅。 精忠報國。啊，即系呢一类，咁所以就民间嘅意向又一件事嚟啊！即系民间觉唔觉得佢系冤枉，系有个目的同埋有个，即系佢系为咩而做，对我哋有啲带嚟咩好处嚟到去定嗰件事。 即系岳飞死后不断提高佢嘅地位，封神，甚至到呢个清朝乾隆时代咧，仲将佢提高。啊，即系好奇怪嘅，因为清朝你本身系金人嘅后裔，啊，你都系女真，咁你当时即系啲文武百官需要提出一个好精忠嘅形象出嚟，就提咗两个人选啊嘛，一个就系关公，一个就岳飞啊嘛，其实关公咧就好大成分系。虛構的文學作品嚟嘅，即係而家民間對關公的印象咧，多數都是看《三國演義》同埋有關的小説啊、電視啊等等。咁、但係點解選咗關公呢？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清朝啲皇帝咧，從努爾哈赤開始都係睇《三國演義》，咁所以印象特別深。再一個咧。 點解唔能夠選岳飛？因為大佬岳飛抗金嘅，即係抗我哋祖宗嘅。而家攞出嚟咧，好唔合適。 嗯。 但係乾隆好過癮，乾隆就即係提高呢個岳飛嘅呢個身份，將個岳王廟咧嗰、那個佢當王咁樣收啊。當時啲建築係有好明確嘅規定啊嘛。係。啊，咁總之佢就即係去包著褒獎呢啲咁嘅忠臣義士啦，嚇、啊、唔理佢反邊個都好啦，啊！但係即係岳飛咧，咁多年喺歷史界係有爭議，好、 嗯、 多人話佢有取死之道咧，就係佢唔應該有重兵在手，仲要講一啲政治家嘅説話，即係、嗯、啊時間要等下一節先至講。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话：未来三场选举要选出爱国者，并无怨念。叶刘淑仪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选举制度经优化之后引进两重保障，包括要透过资审委审批参选特首，亦都要获得五大界别的提名票，安全系数好高，选委应该要考虑对方是不是真的爱国者，有没有管治能力。他又说，新民党希望在未来的立法会保留两个直选议席，亦都会争取选委会的席位。另外，葉劉淑儀提到，香港不缺乏土地，但視乎政府有沒有膽量開發，例如發展綠化地等，並搬遷葵涌貨櫃碼頭。他又認為，未來港鐵發展的地產項目，政府應該進行利潤管制。他說明白政府有難處，涉及通過很多的條例，但目前立法會由建制派控制，可以再商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透露，将会在两个月内公布最新的香港2030+报告，估算未来20年的土地需求，并交代土地供应时间表。他认为本港有足够的土地发展，但需要简化规划过程，例如修订城市规划条例以增加效率，防止滥用。陈茂波提到，在靠近深圳边境一带，除了被指定作房屋、商业及科技用途的土地，仍然有土地可以作发展。而本港和深圳的经济交流越见密切，应该再检视有关的规划。他说政府十分关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劏房等居住环境的评价，当局会尽力推动增加土地供应和兴建资助房屋。至于会不会考虑参选特首，陈茂波说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会继续专注做好目前岗位的工作。阿富汗政府在几乎全国所有省份实施宵禁，以阻止塔利班武装推进。内政部说，宵禁是为了压制塔利班近期加强攻势而导致的暴力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除了首都喀布尔所在的喀布尔省和另外两个省之外，其他31个省都要实施宵禁，民众每晚10点至第二朝的4点必须留在家。过去两个月，随着国际部队撤出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之间的战斗升级，估计塔利班已经取得全国一半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加州一名曾经嘲笑新冠疫苗的男子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34岁的哈蒙一直强烈反对接种疫苗，早前确诊之后在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刚刚过去的星期三病逝。夏蒙曾经在社交媒体以疫情大流行和新冠疫苗开玩笑，表示相信圣经多过传染病专家福奇。即使是确诊之后，夏蒙仍然表明拒绝打针，认为宗教信仰会保护他。在离世前的最后一条的贴文中，夏蒙提到不知道几时会醒，希望大家为他祈祷。

請呢個宋高宗去立太子。 嗯， 大佬你明知佢生唔出噶啦，係嘛？咁你仲催住佢？即係一般男人，如果呢味嘢你及佢，佢已經好唔開心噶啦，唔好話皇帝啦，係嘛？咁呢樣嘢就即係犯咗大忌啊！咁你作為一個武將，你干預政治，干預呢個皇家嘅呢個大統啊！咁有啲人係咁講，但係我覺得最後一點咧，仲係嗰個宋恩宗嘅問題啊，因為。你成日话要迎异姓，迎异姓，等到个老姓死鬼咗，仲要迎一姓。 嗯， 咁你等我呢个现姓现任皇帝往哪里摆咧？系嘛？所以，佢作为一个武将，一个方面大员，就系头先阿李生所讲嘅，你就太打得噶啦。你咁打得，你啲手下又咁打得，咁如果我一唔啱你喐手咁，大家都知道宋朝系佢喐手，个宋太祖喐手喐翻嚟噶啦，啊，所以即系讲冤枉咧，岳飞真系冤枉，佢系爱国嘅，但系喺封建社会，你爱国又唔忠君， 嗯。 那都已經該死了，即係如果從呢個當時的忠孝禮義咁排，首先個忠字你已經唔掂了， 所以佢都係功高震主啊！即係你咁犀利咧，個主人咧都驚啊！真係震。 但係咧，即係真係避唔到嘅喎，佢喺沙場係咪？即係佢盡忠職守，冇其他嘅意念啊！咁到底你嘅皇帝點諗？驚啲乜嘢？嚇點樣傳遞？就真係，所以呢、這個岳飛係一個好大嘅故事啊！即係小學開始我哋學嘅時候咧，都好多問號喺裏邊。 宋朝咁重氣節咧，咁就唔會話佢真係謀反嘅，應該就即係佢都係讀書人嚟嘅。咁所以咧，但你如果去到五代十國咧，我諗啊反咗好耐。 係啊，就更莫須有啦。 反咗好耐啦，嗰陣時係。係 啦，冇錯。 嗰朝換代啦，最少。 係。 嗱，講到細嘅嘢咧，就講平民百姓。香港人好冤枉嘅。 嗯。 唔係特子，係泛子。 嗯。 點解冤枉咧？一想當初咧，香港人喺香港島。咁啊，耕下田啊，捉下鱼啊，咁所以唔一定好快乐，但系即系天高皇帝远，嗰啲苛捐杂税啊，贪官污吏啊，即系冇咁多。 同埋好多南下逃离嘅，唔知咩人物，我谂啲渔民都唔系好清楚。 南下逃去屯门啫，冇逃到香港岛。 系啊，香港岛就啲 即系香港岛俾英占嗰阵时咧，有两个统计。一个统计是当时香港岛的人口是3700多人。 嗯。 啊。那这个统计应该是不完全统计。为什么呢？因为弹夹不计。 哦，为什么呢？ 没计。弹夹不是偏户齐民。 住在船上。 不是，我抽不到你税啊，大佬。清朝抽税是看啲田亩抽的嘛，你一架艇度，我点抽你啊？而且你抽唔到丁，系嘛？我到时你每一个丁咧，必要时服兵役，平时要服奴役。我喺边揾你啊？喂，大佬你唔系你居无定所，唔开心去张宝仔洞，系嘛？所以另外一个数字系7000多人，我谂呢7000多人咧就。即系蛋家可能系咁样，但系呢3000多人，我唔计佢7000多人，呢3700多人咧，佢点解话佢冤咧？因为佢无啦啦一日就从大清嘅民众，变成呢个红毛番咩红须绿眼嗰啲鬼佬嚟管佢，而且系奉旨嘅，咁呢样真系。几凄凉啊！咁啊，到1860年北京条约又冇埋九龙， 其實九龍的人好少嘅，即係我都奇怪。雖然九龍嗰忽地方咧，只係香港島嘅十分之一，佢大概十平方公里，香港島係九百幾平方公里。咁點係九十幾平方公里啊？香港島啊，即係唔到一百。但係嗰陣時記錄九龍割讓嗰陣時咧，大清朝人得八百人嘅啫。 嗯， 即係好奇怪，點解嗰個度唔住人咧？啊，嗰啲唔理佢啦。咁啊，第三次就租啊，大家都知道新界啊，一八九七，咁一八九八， 九啊九年， 係啦，九啊九年，嗰時新界人就十萬。 嗯， 啊，文傑話你啲啊先祖， 即先祖啲圍村啊， 我就其實 六大姓氏之一啊。咁當時新界係相當大嘅，又話一千萬平方公里，佢佔咗九百平方公里，佢有十萬人，但係嗰陣時嘅香港九龍人已經有二十萬啦。因為從一百 話租咋啲圍村嗰啲都攞起武器同佢抵抗，都死咗唔少 啦，都好多血案嘅其實。咁啊，點解講佢哋係冤 冤啊？係 唔係即係你話？三千七百幾香港人，八百嘅九龍人，十萬嘅新界人，佢無啦啦有冇打過仗喎？其實即係中英戰爭啊，或者乜嘢戰爭，佢哋基本上係冇打過仗， 有 啲清兵打嘅啫。咁啊，忽然之間又變咗，即係大清國。大清朝唔要佢啦， 割讓 唔要佢啦，即系連土帶人都唔要啦。啊，但系有一條新界十萬嗰陣時，如果租嗰陣時咧，租當然唔係割讓啦，但 系 如果係香港島同呢個九龍半島割讓嗰陣時，上邊如果有官身，咩叫官身呢？即使你考到秀才，你都是官身，你已經有記錄的了，即是一個準公務員。那些不割，即等於割台灣的時候，割台灣不割官身，這個身就是紳士的身。如果你有官和紳士的身份呢，大清朝要你的，台灣可以不要，即這些人呢內遷，即收回你。所以香港人的冤在哪里呢？喂大佬，你掉鬼了我去歸屬大英國，大英國又不認我是英國人，那你說冤不冤呢？咁當然有啲人好開心啊！而家即係撲到佢添，但係唔係個個都開心 嘅 喎。 而家啲人嚟講移民啊，我諗嗰個年代嘅中國人咧，好抗拒嘅，一定係，因為尤其是中國咧幾千年文化咧。你覺得那些你胡人嚟噶嘛？俾胡人統治，你話你一定是抗拒嘅呢、這個，所以新界人咪同佢對抗咯。但英國佬好叻噶，真係佢就胡蘿蔔與棒子、你睇下後來佢統治之下，你所有啲鄉親冚唪唥都變曬即係親政府啊嘛，係嘛？ 順民 啊，係即係又俾啲新市太平新市你啊咁。 不過呢件事又令我諗起李鴻章喎，亦都係被認為一個被冤枉嘅歷史人物，因為簽咗咁多條約嚇，咁啊，但係你知有啲人就覺得哇，其實慈禧先至係係嘛，即係如果你要鬧咁樣樣，咁即係佢聽講咧死嘅時候都好慘啊，就係。那個俄國的大臣咧，正睇住佢喺個病牀嗰度，講出言不順，佢係激到嘔血，咁啊臨死咧就希望中國強大咁樣啦，嗰類啊。 李鴻章，你話佢冤咧？話佢賣國咧？有辣有唔辣？辣嘅地方係咩咧？即係鬧得佢啱，就係中俄密約。即係佢去。甲午戰爭輸了以後，去俄羅斯去跟呢個沙皇政府簽了中俄密約，即係話萬一再有人打清朝嗰陣時咧，俄羅斯會企喺佢呢一邊。咁呢個喺外交上邊啱或者唔啱咧，就好難講。亦都唔鬧得佢賣國。但係佢收水嗰度唔啱啊嘛，係嘛？你收水咁，梗係俾人鬧啦。而且 入私人荷包，但是有不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签马关条约的时候，第一不是他想去的，即知道呢呢啲系苦差嚟嘅，啊不但呢个舟车劳顿，而且即系俾人闹一世嘅，啊咁但系老细嗌到你要咩镬，你咪去咯。喺呢个咩镬嘅过程当中咧，佢系力争，佢唔系据理力争，因为日本仔冇道理去讲嘅，啊佢系力争，甚至要翳。话让少少啦，吓、啊，即系两亿实在太多，咁啊冇得让，吓，咁啊，话我咁大年纪嚟到呢度同你谈判，又挨咗一枪，啊个子弹， 被暗杀， 个子弹喺面度仲未攞出嚟， 好彩唔死得， 啊，嗰个支枪第一好细，第二好渣，唔系啲即系而家我哋睇嗰啲暗杀枪，哇，两千米咁样一枪打过去，嗰啲手枪仔啊，咁你即系嗌呢个伊藤博文，日本个首相话你让少少，就算俾我当路费翻屋企咧，冇得让， 呢个唔得噶， 因为日本仔。即是在个电报里面已经知道清朝的底线，两亿就是两亿。话你哋朝廷都定了两亿，你争乜鬼嘢啫？你都签名啦，快咗啲啊，嗱嗱声啊！即系好似头先文教授所讲，佢有佢爱国嘅一面。点解咧？因为佢就系国家最强大嘅军队嘅指挥官同埋经营者啊嘛。北洋海軍是他一手建立出來的嘛， 唉，但他未必是最好的外交官呢。 喂，外交官要有底氣的，文傑說我知道你打麻將很厲害，但是你本錢本錢少的嘛，你 一弱國無外交。剛剛文教授為李鴻章鳴冤都有些道理的，因為呢說是中國三千年來未見之大變局，他講得出這句說話、這 個、 其實他知道當時其實非常危險的，即是隨時整個國家散了，所以他是 未遇過， 是他盡力其實是想挽救，即是挽救那個國家的，其實是這樣說，沒 錯，底氣在於個國力，是吧，那要去做一些即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即係佢都叫盡力嗱，我唔知啦。你收受利益咧，私人利益咧，呢、這個咧有好長嘅傳統啊，唔出奇。 清朝就比較普遍。 咁你都唔係一定條約嗰陣時收水啊嘛，大佬。 晚清時期比較少清官噶。 呢啲知識。 康熙時期都有啲。 唉、啊，真係慘。 唉，所以都係，其實咧歷史上邊咧就好多冤案嘅。即多如牛毛啊！你數都數唔清。 太多了，連一啲係傳說中嘅冤案，但係成為咗我哋腦海裏邊嘅典型啊。譬如包括。既生瑜何生亮咁啊，咁有啲人话咧周瑜唔系咁小气嘅，唔系咁介意嘅，咁、但系咧喺罗贯中嘅嗰个写法里边咧，就佢成为一个咁嘅人物，咁啊有人咁样追溯，罗贯中嘅后代咧，佢哋即系佢哋考试就不及周瑜嗰啲后代，其实佢哋有啲亲戚关系嘅，就考得好啊，咁咧就有少少含恨在心啊，抹黑咗佢呢一个人嘅性情。啊，咁呢啲好难窥考啦，因为都系有好多就传说嘅成分啦。 倒转嚟讲，罗贯中嘅后代，罗贯中写书嗰阵时，点知佢啲后代同呢个周瑜后代有阿娇咧？ 系，呢个亦都可以系 倒 转 嚟 讲。佢自己亦都遭遇过，就系佢考试落第二。 我又觉得即系啲后代咧，冇乜必要咁阿娇嘅。你咪话喂，我祖先唔系咁噶喎，即系你话阿曹操都其实都唔系你讲到咁奸噶咁样。咁因為其實好似我以前都聽過有單嘢咧，我讀中學嘅時候啊，一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咧要睇啲課外文咧，睇啲文言文啦。如果咧講韓語咧，哇，睇《濟十二郎文》啊，《濟惡漁文》都睇呢啲咁文章啊。咁屋企有啲咁嘅書。咁啊，後來我聽講啊，有人咧就話就批評，即係學者咁樣咧話韓語咧，佢《濟惡漁文》點解濟完之後啲惡魚走曬嘅咁犀利？話佢咧揾啲毒咧砒霜毒咧，啲雞嗰度咧俾佢食。抌嚟俾佢食，食完一大扎，跟住好多死咗啦。咁啲鳄鱼就冇嚟为患啦。咁样，咁佢嘅后人喺台湾话告人哋，唉，告嚟做乜鬼啊？即系呢啲人哋评论下啫，系嘛？咁你咪攞嚟即系。大家可以寫文章。 你知咧，我哋中國咧好中意將啲傳說當真嘅， 是經常有。不過講真咧，就譬如話我哋而家聽講咩真人真事啊，咁樣楊乃業母與小白菜啊，清末四大奇案有兩單係冤案。 嗯， 即另外仲有太原奇案啦，即係呢個兩個啲冤案咧，係因為後來平反咗，判到無罪，你先。而殺咗嗰啲都唔知幾多少，數唔清咁多啦。我記得有一次，我哋上一次廣東廣西咪講有提到來俊臣咧。來俊臣就係武則天時期一個好出名嘅豪吏啦，佢就專門就羅織罪名殺人噶啦，出埋書嘅。佢殺佢幾年間啊，佢呢個豪吏殺咗幾多人咧？俾佢冤殺嘅千幾人，千幾單案。咁千幾單案，但係有連坐呢樣弊喎。你平均一個咧連坐幾十人嘅，有啲過百人嘅。咁所以大大小小計埋咧，其實被冤殺嘅人咧，淨係嗰幾年啫，就應該有幾萬甚至乎十萬人嘅，有啲估計。咁呢啲冚唪唥冇平反嘅，淨係全部冤殺曬咯，咁啊殺曬咯，真係陰公。佢其實最後冤殺嗰個咧係李超德。李超德咧其實就做過宰相嘅。咁啊冤，後來真係俾佢告冤。咁冤其實都係冤嘅嚇，即係但係其實李先德其實佢做宰相嘅時候都得罪啲人嘅嚇，因為佢人比較剛直啊。跟住佢仲想冤殺埋邊個咧？佢想冤殺埋太平公主嗰班，同埋啲皇七國戚。佢太平公主啊，先下手為強，佢都唔係一個簡單嘅人嚟嘅。先下手為強啊！你我又無告你先啦咁。結果來俊臣係咁樣下獄嘅，跟住武則天就殺埋佢，同一時間同李德超一齊處決棄市。當時啲老百姓咧恨呢個來俊臣恨到入骨，但係對於李超德咧，佢哋覺得好惋惜。但係李超德被處決嘅時候咧，面露笑容。你點解？因為嗰個最恨憎嗰個殺，佢死都死得其所。其實你可想而知，嗰陣時幾年間咧，咁就冤殺咗好多人。呢全部喺歷史上邊就記載咗嘅啫，我哋都唔知係無名無姓咁滯，好多人都。 歷史上嘅冤案咧，究其源。是政治需要，即是你说武则天时代为什么出了这么多酷吏，为什么有这么多冤案，那时是武则天的需要，因为他需要制造一种恐怖，什么颜色我不知道，说知他蓝色、黄色、红色、黑色，总之是恐怖，因为他要改变唐朝成为他的周朝，他要成为这个千古第一女皇帝，这个在整个民间唐朝几千万人里面是不可思议的，特别是一些读书人无法接受，你这样改朝换代，即是我们太早太宗怎么搞、一定不行的嘛，但是他制造了好像李生所说那么普遍的冤案，而且啲冤案咧系无啦啦嘅。第一可以匿名，第二可以冇证据。哇，咁都告得嘅，咁人人自危啦。你仲边度得闲去谂我呢个武周嘅王朝系咪正统咧？所以现代嘅冤案。大家都知道刘少奇是冤的，彭德怀是冤的，甚至林彪都有冤的成分。即是林彪是不是坏蛋呢？即是从我们平民百姓或者小朋友去想，林彪当然是衰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支持文化革命嘛。但他衰不晒。他为什么跟毛泽东反面呢？是因为文化革命三年开了中共九大之后，他认为够了，应该收手了。糟質了这么多人，你毛泽东打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你大权在握了，全国这个山河一片红了，那你还搞街头斗争？喂，大佬，当时你讲的、你说文化大革命三年嘛，一年就发动，二年开展，三年收尾嘛，你亲口讲的一句顶一万句、那家人1969年了，三年了，你还不收手，还想继续搞？即是他就不知道毛泽东说阿叔搞你嘛，是吧？即是吐死了，你还不胡逼，是吧？你还叽叽叽叽，还整了你四条大将入去政治局、即是据啲野史说，其实九大就应该是捧江青入政治局常委的。 咁即係黃永昇啲後人話，當時有人暗示黃永昇話：你提江青啦、啊，江青就提你啊，你兩個咪入咯。黃永昇啊，你唔好搞啦，呢啲一定唔得，我唔會做啊，我亦唔會提江青做等等。即係呢啲第一冤案係政治需要， 冇錯。 第二冤案咧分層次， 嗯， 有時咧。你話雷俊臣嗰啲衰，梗係衰啦。其實最衰武則天， 嗯， 秦桧衰，最衰係宋高宗， 都啱嘅。 啊，你話即係秦桧嗰啲銅像，啊，幾個企喺度，佢啲後人話已經八百幾年咯，仲要繼續跪咁，當然要繼續跪啊。但係不但要佢哋跪，而且即係宋高宗都應該剝埋衫跪埋先至啱。 嗯， 啊，即係事實係咁樣噶嘛。好啦，電話。1872311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请打电话嚟啦。 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昼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筲箕湾嘅新城街咧就有水管爆裂啦，而家新城街来回方向介乎筲箕湾道同埋西湾河街之间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10同606需要改道行驶。而九龙塘的窝打老道就有道路工程啦，去到听朝的6点，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九龙塘的律伦街部分慢线和中线咧会分阶段咁封闭噶，所有车辆咧系禁止由律伦街左转驶入窝打老道往狮隧方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系何正， 梁礼勤， 我系徐嘉乐， 我系江晴。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奥运第一台。 下昼4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点半，奥运动静730。 7月23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On air， 奥运第一， 唯有 奥运第一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一般女性揸车都好安全。 哈林石森 林，你唔使咁样包底嘅，都冇人讲过佢唔安全。呢啲咪即系自掘坟墓嘅典型例子。 我哋 一路都冇讲过女司机， 我哋唔系冇 唔安全。 我明白啦，各位观众，你将我笑死。 我哋今个礼拜想讲嘅题目就系汽车， 系啦，唔系司机。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森林。 港台电视31 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希望你不要喊啦，但我希望你可以讲到有冇委屈。 又未必完全是委屈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政策呢未必大家完全即系好明白的。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三節，我哋繼續講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咁啊，冤枉，頭先大家已經講咗好多呢個古今嘅人。咁而家想講一個政府。話說咧，最近啊，零幾年啦，算係咁啊，睇到一本歷史的文獻，叫做這個抗戰八年有關的資料。它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近代歷史研究所去整理的，主要的資料來源當然是台灣方面。現在可以出版公開看，是非常開放的精神。虽然他的编者案都说我们未必同意他这个书中的观点，但是大家不妨就作为一个参考的方面。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何应钦。何应钦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他不叫总参谋长，参谋总长。同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当然佢嘅身份仲有1946年嗰阵时，佢啱啱仲做完呢个中华民国受降日本嘅呢个总代表 啊，签字嘅时候就佢 系啦，咁佢喺南京呢个同江川宁次啊嘛，系受降。他以咁嘅身份讲八年抗战，就讲咗二十几次叫做会战。会战咧军事术语，佢就唔同战斗同埋战役，佢系会战。会战有个标准嘅，即系按照佢书中嘅标准咧，起码一方嘅兵员系超过二十万，当时。你話即係侵華日軍同埋呢個抗日嘅國軍有幾多人咧？都係100-200萬人嘅啫。啊，咁一次會戰少則都要有20萬，最多嗰次咧武漢會戰，國軍係投入咗110萬人，日本仔都去咗30-40萬。咁呢次同冤枉有咩關係咧？我哋喺國內讀咗咁多年書，首選第一本梗係毛澤東選集啦。第四卷嘅第一篇裏面講得好清楚，呢篇係毛澤東1945年8月13日嘅喺延安嘅高級幹部會議上面嘅講話，其中一個主要嘅觀點。就是 蒋介石唔抗日，啊，佢咧就专门反共。咁而家抗战胜利咗啦，佢就要嚟抢呢个胜利果实。 嗯， 啊，其实佢系冇权咁做嘅。 嗯， 因为佢即系佢将呢个胜利果实比喻为一棵桃树，上面有好多土。咁咧，蒋介石就要嚟抢呢啲土。咁毛泽东话：佢一啖水都未淋过，佢冇资格攞呢啲果实。咁从呢个讲话系将八年抗战嘅国民党军队同中华民国政府全部否定，全部否定。但是何应钦这本书呢能够在大陆见得到，就等于是一个平反。 嗯， 因为你说我没打过仗嘛。 嗯， 家阵不讲一些 小眉小眼。 嗯， 啊，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我都不讲，要讲二十万人以上的国军打过的二十几仗，你可以说喂都是败仗来的。咁唔係，都有三幾個勝仗嘅嚇，即係比如講長沙會戰啦，啊等等，即係台莊嗰啲都唔算會戰啊，即係嗰啲咁有名 大 啊，規模係兩個聯隊啫嘛， 唔大。 咁啊，國軍方面有十萬人，嗯、但係即係日軍嗰邊係兩個聯隊，所以佢講呢啲會戰咧，你可以講國軍係屢戰屢敗。但是屡战屡败的事实呢同时是屡败屡战。 嗯、 我一路打緊的、哦、一路打到1945年的雪峰山的、哦嗯。你说我一啖水都没有挑过，没有资格去受降。这件事不但不是事实，而且不合法。 嗯、 因为当时联合国和这个盟军规定中国战区受降就是蒋介石嘛，这个是国际公认的嘛。 嗯。 而当时的共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等等、你虽然自称有百万共军、有这个一百几万民兵等等，但是你名义上还是接受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去统率和去这个领导的嘛。你在延安发表这篇文章，当然是对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和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一个法理上面的依据，就是说我代表人民先有资格受降，国民党也好，国军也好，蒋介石也好，没资格。那这本书能够即是面世、啊我不知道过关收不收、啊、总之起码你是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去编的、 嗯、 断估都合法啩，拿着这本书断估不会触犯什么法啩，不知道、啊、这些不知道，但是这本书就摆在 书、 嗯、它本身呢、拿事实来证明你说蒋介石没有打过抗日战争呢，冤枉。 我想蒋介石军队在国内蒙冤了很多年的，如果讲到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呢，我六十年代出生的嘛，所以我小的时候呢都看过国内一 些电影，其实那时候看很多的。 嗯嗯嗯、 香港又不禁的。即、 嗯、 雖然港英政府啊 唔禁 啊，係啊，所以呢啲即係後來即係由白毛女之前已經有咩董其瑞啊，好多呢啲咩地道戰啊嗰啲，我睇好多嘅呢啲抗日神劇啦，而家叫做 董全瑞， 董全瑞係冇錯，董全瑞。咁呢啲咁嘅戲咧，有冇睇過？咁我都試過，好似有一兩出戲都睇過咧，真係話佢就話咧嗰啲國民嗰啲空軍咧就唔炸日本仔。就炸共軍， 嗯、 即係呢個咧就其實都係誣衊佢嘅。我覺得做戲，但我到中學嘅時候都知道，誒呢啲阿曼都假嘅。 因為你讀歷史都會讀到咩台兒莊大捷啊嗰啲咁噶嘛，點、 嗯、 會話佢唔去抗日就掛住去清共嘅咧？即係呢個係問題啦，肯定 係。嗱、嗯，不過咧講開呢一點咧，都可以順帶將呢個所謂冤枉呢件事帶到去後來嘅所謂平反啊。 嗯。 嚇，咁咧個平反咧有英文嘅字眼嘅喺政治上啊，呢個好明顯嘅就係 political rehabilitation 啦。 嗯。 咁呢個意思就係話咧，即係譬如你一朝一代一個政權一種睇法，無論立場的變化、領導人的變更或者路線方向的改變等等，都會令到以前就說犯下這些罪的人，我們是否應該是時候恢復他們的榮譽或者他們的自由，或者是之前的結論呢，即要給他一個正確的看法呢、 嗯、 當然呢、那個、推翻有可能是另外一個政權的遊戲啦， 是、啊、 很難說、 啊、但人都死了 咯、啊、但他都說是有一個叫 rehabilitation 即是這個平反的做法，在、中國呢我想都有不少這些例子，是不 平反都很多， 我就想知道平反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啦、 嗯 啊李生說齋，不论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嗯、或者即已经即有些无可挽回， 或者他的后人都会过得好一点， 无可挽回、啊 這個、 你说即是保的哪有得保的， 没得保 了，但是有一条问题就是当时、是冤枉人 那一方、 嗯、 他为什么不应该承受这个反助呢、 嗯嗯、 比如说诬告，诬告如果被法庭证明你是诬告、 嗯、 会不会反助呢？如果中国传统法律呢是有反助一说的、哦、那如果从法理上来看，你甲方诬告了越方，使到越方承受了这个刑责、 嗯、 他被事实证明他是无辜的、 嗯、 那你这个枉告是不是应该负责呢？ 在欧美呢就赔偿啦，喺歐美就賠錢啦，咁啊賠錢，因為好多時你係政府啲刑事咧就政府判噶嘛，咁啊政府賠噶啦， 嗯， 即係你最後佢係坐冤獄嘅。 政權已經消，即係已經。 如果歐美咧個政權消就唔會消咗，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改朝換代啊嘛，佢係改個領導人嘅啫嘛，所以一樣要賠噶啦。你換咗第二個黨執政，佢都係要賠。 嗱，而家兩位講嘅兩樣嘢，一樣咧係呢個。物質上面的補償、啊 嗯 啊、另外一個呢就是、名譽上面的補償、啊 嗯 啊、但是作為這個學術界是不是應該去分析 這種冤枉的冤案的產生的根源何在、 嗯、 的得益者何人、 嗯、 他你不是說喂 我無告你，我而家平反咗啦，最多我罰錢，但係呢個唔足夠喎、 啊。如果喺外國咧，佢往往就會法律學界啦，或者係一啲社會學界，佢都係會做一啲咁嘅研究調查嘅、 嗯。 其實最近最大一單，即都幾十年前啦，最大一單美國嗰個冤案咧，就係1989年4月19日嗰個中央公園強姦案啊。因為有五，我都拍嗰套電影嘅，好似有五個少年俾人捉咗嘛。咁嗰幾個少年都係啲暴風少年喺度玩噶啦，但係佢哋未知即係強姦人喎。結果呢單嘢後來搞咗好耐。而最重要咧就係呢幾位少年裏邊咧，好多都係有色人種。好似有啲有色眼鏡睇佢哋咁樣。後來被平反咗，即係冤案呢、這個，但已經坐咗十幾年監喎。十二年監啊，大個仔，大個表哥哥。咁最後就要賠償咯。 嗯。 當時係賠償賠得相當之多錢㗎，所以係好係，亦都係美國係罕有一嘅咁嘅冤案。其實你會發覺歐美呢啲冤案比較少。 但是當然現在都有很多電視劇集呢就抄回紀錄片講回冤案的、 嗯、 即不少真的坐了20年都有，然後才有新的譬如 DNA 的科技、啊、等等呢、 嗯、 就證明呢在、那個時的報即那個的判斷呢是太過於疏忽，或者就找到真正的兇手的樣、啊、就但是因為由於那個證據沒有經過科學 的鑑證或考驗呢，就抄回出來再去做，當個科技可以的時候咧，佢再審翻，咁啊尋找真兇啊。咁啊，其實 我不知道數量怎麼比較少還是多，但是這些真的不知道怎麼賠償，因為呢人的由二十多歲坐到去五十歲樣出回來他都沒話可說在這 裡。其實好像剛才說美彈一樣，好在就是那個真空呢他後來自首的， 是有些是自首的， 他是自首。當然他們這幾個小朋友長大了，賠償賠了4000多萬美金，亦都是美國歷史上賠償得最厲害的，但是他亦都說這一宗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我想想，你如果你跟中國比，喂，這些很濕碎的，這些大無見小無， 因為刑事案和是個人案，中國的冤案一般都是政治案，同埋係嗰個程度啊，嗰、那個幅度啊，受害嘅面啊，係講緊幾億人嘅。啊，咁我哋一講最大冤案應該係劉少奇啦，因為佢官最大啊嘛，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係第一副主席啊嘛，共和國主席都做咗兩屆啊嘛。咁平反佢係必須嘅。但係，既然劉少奇是冤的了，那屈劉少奇那個是不是應該被否定呢？ 應該啊， 你等江青去揹鑊是不足夠的，你說找林彪去揹鑊更加莫名其妙，因為林彪和劉少奇並沒有私仇，他做什麼要整死他為止呢？是吧？但是我們從這個歷史學或者從這個社會科學的角度去思考，就應該將劉少奇這個冤案呢，他的根源挖出來，即是你屈他是叛徒、內奸、公賊，其實很可笑的，在第三者看來，首先不是中國人，他覺得中國一個國家主席居然是叛徒、內奸、公賊，他那幾十年怎麼過來的呢？一無察覺咩？你任何一個幹部提拔劉少奇，從一個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到政治局委員到政治局常委到第二把手，佢都應該經過一個好嚴密嘅考察同埋呢個去追查，先至能夠委以重任噶嘛。咁何解到而家你先至好辛苦去揾啲所謂人證物證嚟釘死佢係呢啲罪名咧？ 所以中國朝歷代咧， 佢政治需要 冤枉人啊，真係好多啊，好多同政治有關嘅冤枉咧，我哋成日可以見諸於歷史。 同埋唔使負責任。 係啊，我有一單咧比較 juicy 啲嘅，大家應該知道歐陽修啊，最出名我哋讀佢嘅範文就《醉翁亭記》啦，佢被貶噶嘛。其實他一生中被人哋咧係誣告咗好幾次啊，亦都好 juicy 喎。嗱，佢俾人誣告咧，話佢同佢個媳婦有染，咁即係皇帝都唔信，係皇帝 知咧， 係皇帝都唔信。嗱，佢被貶去徐州呢一次咧，佢係啱之前就俾人誣告佢咧，就同佢個外甥女咧就有係亂倫。佢個外甥女咧就其實就係佢妹妹嘅個女啦，但係佢妹妹就唔係佢妹妹親生嘅。是他妹妹的丈夫的前妻生的，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呢，现在你讲血缘关系，古代不跟你讲那么多，他是你外甥女就是你外甥女。 他是 什么人？但是这个又查无实据的。最后呢就以一条罪名，连个皇帝都不信他真的跟外甥女会联 系。有莫须有。 有一条罪名就叫做侵吞他的外甥女的嫁妆这样。那就贬了去徐州。贬咗徐州，后来佢咪写咗《醉翁亭记》啊？真系失意文人咧，就系、是、多佳作，跟住啲佳作连连。咁呢单嘢咧，令我一谂起系边个咧？就系、是、当早排咧，就系、是、阿拜登咧，佢选举嘅时候咧，佢咪又诬告佢，即系同又乱伦啊，啲私生活乱世太浓啊，摸下个小朋友又话佢恋童癖啊咁样。我就谂起欧阳修啦。其实呢啲系冇实据。 所以嗱，最终问题就系话。李校长，他为什么会这么多敌人，还有无辜有什么利益呢？抑或是他得罪了一些人呢？ 欧阳修 不用得罪人，你的文章写得漂亮，你已经是衰人了。 不过欧阳修时期的党派之争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是的，但我又想说回刘少奇那时的处理，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大概我想都有1978到1985年咁上下呢段時間好忙嘅，因為政潮又改咗啦， 咁咧就胡耀邦咧就領導做咗一個幾大型嘅平反冤或者假錯案嘅工作嘛，冤案、假案、錯案嚇，咁就有成300萬中國共產黨嘅幹部係被平反，47萬人咧係恢復咗黨籍，咁就包括咗劉少奇啦。咁咧，但係呢啲咧。又找不找到啲證據，即係佢哋即係喺首案47萬好忙啊！真係，即係佢係點樣做呢個平反咧？係咪又係同判佢有罪嘅呢過程一樣咧？有好多唔係好需要找證據 嘅。佢有啲係株連嘅，比如講彭德懷衰咗，彭德懷好多即係部下，即係等於岳飛之餘呢個張憲嗰啲咁嘅關係。 嗯。 他直头就话你是彭德怀的契仔，因为你关系太密切了，你多年一起共事一起打仗，即是你对他的关系呢还亲过仔， 所以一定都有东西的。 所以你的平反其实很容易的，因为你是因为彭德怀而这个案件被牵连，算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里面的分子，既然彭德怀这个反党集团不成立了，解除你的任何的、 啊、一批一批咁， 唉，佢主要个头一冇咗，下边就冇噶嘛， 树倒猢狲散啊！ 政治案件系咁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嘛。 咁所以可以极速咁进行啦，系咪？啊，但系呢个咧，佢都有前科，即系呢一种咁嘅做法咧，喺即系我唔知啊，喺共产嘅历史里边都相当多。譬如我哋一阵间可以喺新闻报告之后，即系讲一讲。这个史大林死了之后，这个克鲁晓夫都是会去做去史大林的运动的，就是说都释放很多的政治犯，恢复一些名 字，这个又是政治原因，就是新潮要改变旧潮的政策，他首先要推翻了旧潮这个标杆人物或者他的领导者，跟着就全盘推倒。好啦，时间差唔多啦，电话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讲讲冤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提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讲话，指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期望香港将会告别"劏房"和"龙屋"。陈茂波话，以此立定目标，土地房屋这个令香港发展受极大制约的困局必定会被破解。在2049年，即是未来的20多年内，甚至在这个时点之前，香港必须告别劏房。网志上载陈茂波寻日到深水埗探访劏房户和住在公屋长者的影片和相片。陈茂波在片段提到，香港房屋问题是基层市民最痛，劏房同居住问题绝对有得搞，但要下大决心亦都不容易，要短中长期全面推动。政府内要跨局和跨部门一条心，将工作流程压缩，相信一定得到社会支持。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將會在下個月起推出透過智方便網上填表交表的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說，職津處會分階段加強職津計劃網上申請服務，第一期新功能將會在下個月2日推出，當中包括職津申請人只要登記智方便戶口就可以用電子預填表格。另外，在升级至智方便加之后，职津申请人可以透过数码签署电子预填表格，即时在网上递交申请。职津申请人亦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已经递交的职津申请，同埋查阅负责处理申请的个案主任的名同埋联络方法，以及下载透过电子方式递交的申请等。

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了讲愿望最后一节了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咁讲冤枉咧，我哋又讲平反。 嗯， 咁就平反，其实首先需要一个反思，就系嗰啲冤枉咁广泛嘅，涉及到差唔多全民嘅利益嘅冤案，系点样发生嘅咧？ 嗯， 同埋最紧要系点样能够呢个未来唔准佢。有發生的空間呢 我覺得很難 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法治法治因為我們知道冤案首先被傷害的呢就是法律、 嗯、 法律好不好一件事有沒有就大件事、 嗯、 即是劉少奇當時被迫害的時候呢、突然一班人走進來切了他的電話機、 嗯 咁佢话我系共和国主席， 嗯、 中央副主席，即系你系根据乜嘢嚟收咗我的电话机咧？即系其实已经就系捻住喉咙噶啦，冇、 嗯、 声出噶啦， 吓、 啲友根本唔睬佢。 系啊， 你讲咩宪法？ 系 乜、啊、已经好耐唔讲宪法啦？乜你唔知嘅咩？系嘛？即系佢而家先谂起宪法。批彭德怀点嗰阵时，点解佢唔谂宪法咧？即系佢明知彭德怀系冤枉嘅，因为开庐山会议嗰阵时上嚟，大多数嘅高级干部领导人物都系知道大跃进错咗，大炼钢铁错咗，人民公社错咗，因为事实摆住喺度啊嘛。即系佢哋做到咁高官咧，嗰啲智商情商唔系低噶嘛。咁點會唔知道事實呢 我非常之同意阿馬老師講咧， 就算係毛澤東嘅政治秘書陳伯達，佢上廬山嗰陣時帶住兩份材料，一份係左嘅，一份係右嘅，佢唔知邊份啱，兩份都帶住，咁啊睇風。如果而家反右，咁啊攞呢份；反左攞呢份。因為佢多年嚟係接觸中共最高層。他知道中共的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诡秘、嗯、 所以守法很重要人人都要守法、嗯、马老师说法治真的其实就是刚才说维护了这个问题、 嗯、 因为、如果说最近这几百年在美国家发展出来的法治精神英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嗯、 法治就离不开人权、嗯、我很深印象呢1898年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院。我回来香港的时候我的家人的兄弟姐妹在英国做飲食业的、 嗯。 我哥哥呢回来香港送了一个英国 coins 给我两磅、 嗯。 你知道英国你去英国知道你英国是一磅冇两磅是一个纪念币都可以用。那个纪念币呢就是他们是应该是1798年。应该是300年应该是300年纪念英国300年的人权法案通过了。而人权法案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不可以干预法治即是司法独立啦、所以那个重点在这里、即是他们已经几百年前已经很重视这件事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觉这几百年你看看欧美的冤案很少中国的冤案很多数极都数不完那么多、就是因为他最重要的事就是说你要依法人人有人權的你不可以隨便告我。所以在歐美國家拘捕你你不用很害怕的、 嗯。 因為你只要沒有犯法你應該就很少機會會變成冤案。但是中國就不是了。 嗯、 中國呢為了很多種政治原因各種原因你隨時都會成為一個冤獄。 李生你現在說的是兩個制度、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 嗯、 因為你說的那些三權分立首先英國呢它 佢好早就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嗯、 你即係君主唔係大曬，憲法先大、 嗯。 你如果違憲咧，分分鐘啊懟你落台。 嗯、 啊！呢個人哋已經成習以為常啊，即係滲入血液裏面、嗯、每一個國民都知道佢自己應有嘅權力。 係、 嗯、咁，偏偏咧中國係唔講呢一套嘅。 嗯， 你係佢有憲法，你如果睇憲法嘅文字咧，係相當唔錯嘅添。 嗯， 係。 但係問題佢執唔執行？ 係 佢司法嘅部門，佢哋即係司法嘅呢、這個呢個學術研究。佢係咪獨立嘅？佢係咪可以暢所欲言嘅？佢係咪可以同行政部門唱反調嘅、 嗯？ 甚至行政訴訟， 嗯、 我就告你呢個官，我就告你呢個官府， 嗯、 我告你呢個政府都仲得、 嗯。 起碼你嘅政府呢個政策係唔啱嘅，我指出嚟、 嗯嗯。 但係你要有保證係咩呢？有保證政府唔係大曬噶嘛？你有議會制約你啊嘛？你個新聞傳媒界咧，佢有知情權，佢係使到人民有知情權啊嘛？你唔能夠咁多秘密噶嘛？ 所以英國嗰個君主立憲咧，其實呢個人權法三百幾年前啦，而家嚇佢係1689年，其實之前呢一個就係光榮革命啦，就令到英國咧限制咗君主人權啊。頭先講到。其實咧，我哋唐朝打到個唐太宗咧，知道咧，佢都比較係開放嘅嗰個思想嚇、啊，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得傾嘅嚇，即係啲政策定之前。但係你睇一睇咧，冇幾耐啫嘛，跟住到係武則天咁樣， 嗯、 即係佢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噶啦。 所以咧，其實執唔執行咧？如果咧都係要在乎嗰個權力嘅架構咧，咁就真係好難嘅。嗱，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到平反呢一件事咧，咁就算去到戈爾巴喬夫，佢都會覺得，咦，一定係要推翻即係法院原有嘅審判嚇、 嗯 啊，即係睇翻佢直情組織咗一個咧係委員會咧重審翻歷史案件。而佢嗰個範圍咧都幾長嘅歷史嘅，包括到阿托洛夫斯基啊呢啲都可以去即係睇翻，係咪俾翻佢一個即係係咪應該要沉冤待雪咧，或者係咪有恢復翻一啲人嘅國籍啊，俾翻佢入嚟啊？咁都審咗幾耐㗎，都用咗相當多嘅人力物力去做呢件事，但佢覺得係必須要嘅，甚至包括一啲咧喺呢一個勃列日列夫時期啊剝奪咗嘅。蘇聯國籍下面的一些不同政見的人權分子、啊、都會審判，這個呢就是在個價值觀念上面呢真的很不同，即是我想我們很多中國歷史的冤案很少要再重審，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呢，就是冤案呢在中國呢有死刑就有連坐，這些很糟、 啊、 所以在歐美國家特別在英國呢，他很強調一件事，就是說第一不可以連坐先，一人犯事一人當，第二個重點就是他後來是廢除死刑的嘛。 嗯、 其實英國呢早在1969年呢是停止執行死刑，未廢除的、 嗯、 後來才廢除的。 沒 錯，他1965年一停止執行呢，就按例你死刑他就判你終身的，因為你坐監啦，因為不執行的嘛。跟住第二年香港就跟他了、 嗯。 所以香港呢 ,1996 年開始呢我們是不執行死刑的。 嗯、 一判死刑呢 就例是終身監禁， 嗯、 好似嗰個咩有個叫三郎案啊嘛，我都唔係，好似就啱之前嘅係嘛， 好多嘅， 嗰、那個就要執行死刑啦、嗯，就香港係要絞刑嘅。咁、 嗯、 如果你話係嗰個嘅，就而家即係知道三郎案應該唔係冤案嚟啦。但如果你話冤案咧，死咗咧就冇得掹啦，人都死咗啦、 嗯嗯。 就你最後就算話平反點樣點好，咁人都死咗啦、 嗯， 真係就好慘啦。 中外嗰個大嘅區別咧，仲有一個就係、是犯案者本身同佢嘅親友。 嗯 嗯 如果中國一話邊個拉咗，嗰啲親友咧就好驚噶啦，就即係心諗幾時輪到我，或者咧即係人人自危諸如此類。嗯、但係西方咧就唔同噶喎、 啊， 即使係你係嗰個死刑犯或者係好重刑犯嘅家屬。佢仲大曬嘅，仲走出嚟見傳媒啊，去法院門口抗議啊，嘈喧巴閉啊， 有好多佢哋嘅支持者外邊聲援啊。 係啊，就呢種概念咧，我諗就好似李生所講嘅一個人權嘅問題。 人權係啦， 即係你佢係冇株連嘅，即使係兩公婆個老公犯咗事，個老婆咧即係不知幾安然。即係唔會話好似有啲電影啊嗰啲咩 CIA 馬上就會搞到你啊，或者啲黑幫啊，佢冇。 即係呢啲就係中西之間嗰種法律嘅觀念啊，同埋人權思想。有好大區別。 呢個株連就真係好得人驚嘅，即係我你即係你親人冇犯罪，有啲仲係年紀細細，咁又會被株連，甚至乎處決嘅喎。如果嚴重嗰啲， 我睇翻中歷史真 係。而家中國歷史最出名嘅株連案咪就阿方孝孺咯，明朝初年嗰、那個。 驚啊！ 佢話你佢啊，即係你株我都諗住死㗎啦，你株我九株咪株咯，話知你株十族啦咁。結果真係株你十族喎。咁第十族係邊個？朋友喎、啊。哇！咁啊死得人多啦。咁你諗老師都係朋友啊，學生又係朋友啊，咁啊慘啊！我哋做老師做學生都可能要被處決株連。 即係明朝呢個案咧就比較有特色啊。其實自古以嚟咧，嗰啲株連啊，漢武帝嗰陣時殺得仲緊要，即係佢啲皇親國戚佢都唔手軟嘅、一唔啱咧就族。即是民族的族家族的族族诸族诸他都不用九族十族一殺就算是殺他的親生女、都一串的外孫什麼冚唪唥叽里咕啦壓到河邊斬到河水變赤、一次可以處決千多人你說當時個京城的刽子手得十個、他十個呢還要是很難操作那些工作腰斩，你斩头仲好办，即系细细碌，腰斩咁大碌。 喂，但我想问咧，呢啲咁极端嘅嗰个决断，即系判决啦吓，其实或者甚至行刑啦，有冇真系嘅阻吓作用嘅咧？定点解历史上我哋 唔系你吓边个十族都杀晒， 但系有第二啲族咯。 即系呢个好有争议啊！即系其实一个可能系即系震慑。你唔好嗱，你唔好謀反啊！謀反你即係唔係死你一個，死好多個。第二個可能咧，有啲咁樣殺，譬如就漢武帝嗰啲啊之類咧，或者有啲講阿唐太宗都有殺啲兄弟姊妹啊，殺埋啲後裔咧，就驚佢將來報復。點解要逐豬啊？有其中一個原因係咁。 冇錯。 但係你話震攝咧，點解話好有爭議咧？即係等於好似死刑咁啊！以前我教書教中學嘅時候，都幾多學生做個討論，係應唔應該執行死刑？其實你好多執行死刑嘅國家咧，一樣好多咁嗰啲咁嘅罪案喎。即唔一定話少得過你啲唔執行死刑嘅地方。香港係一個出咗名，我哋係一個係非常之安全嘅地方嚟嘅。咁你話呢度我冇死刑嘅喎。但你話美國有死刑啊？你嘅罪案隨時多過香港。 係，冇錯，按比例係。同埋咧，有時有啲唔係淨係政治上嘅問題，喺宗教上嘅所謂冤案啦嚇。咁啊，特別係文藝復興時期嘅啲科學家嚇提出一啲同教廷完全唔同嘅宇宙觀啊。或者是自然觀呢，他們那個時候都死得很慘的、死得很慘，我都看到很多這些例子，但是呢後來都有平反的機會，即是推翻了法庭的、那個、教廷，因為教廷那個判決 的，地球真 是 圓 的，因為他們譬如你說加利諾、這些，但是最重要呢我想就是他們以後要立足，即是他要將科學即這一樣東西那個位置呢要正視，即是否則的話呢，如果你將宗教仲要壓抑個科學發展，已經不合時宜啊！不合時宜。 你講到宗教裁判咧，佢就引起另外一個思考，就係、是、任何權力必須要有相應嘅制約。 冇錯，係 宗教你邊個制約佢啊？係天主制約佢，但係天主好少顯靈喎，係嘛？你極權國家，佢點解容易出冤案？因為佢肆無忌憚啊嘛，佢想點就點啊嘛， 個個都可以用上帝嘅名。 佢唔係啊，佢唔係搞到咁複雜啊，佢就係攞個拳頭出嚟嘅啫。即係毛澤東一有乜嘢同佢不同意見，甚至佢面對多數嘅時候，佢係陷入一個困境啦。 宗教影響力好大， 就唔能夠傾噶，冇得傾噶啦。啊，佢只有就耍無賴，即係所謂流氓手段係咩咧？佢話好，你哋咁做，你哋唔跟我走，我去揾紅軍。首先我去找解放軍，我就不信解放軍不跟我走。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再上蔣江山，我去找紅軍。其實他就是用這個軍事政變來威脅。 所以馬老師講到宗教，宗教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影響你思想。所以最重要一定要政教分離。如果政教不分離，這個就很撈教了。 即宗教不要緊，你不要成為國教嘛。即你有很多種宗教，五花八門，你各自去奉侍自己的神、自己的主，有什麼問題呢？ 你有你的需要嘛，即是信神的人，他應該有一個神，他才安樂嘛。 最近咧，當然加拿大咧，即係好多即係不同嘅地方就發現咗好多嗰啲原住民嘅細路仔啊嚇，嗰啲學校啊、寄宿學校啊，好多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嗰啲屍體陸續發現咗啦。咁、於是咧就加拿大政府啊到老多啦，咁佢就話：咦，教廷要負責，因為嗰啲係天主教學校。咁啊，唔知點樣收科啦。 幾多年以前嘅事啊？ 哦，八幾年。 係以前真係有啲咁嘅，係 啊， 發生過啲事。 係啊，係啊，咁而家不唔知點解話不同地方揾到出嚟有啲政治陰謀論嘅。 點解唔挖翻啲華人嘅屍體出嚟咧？我諗又有好多喎。 係啊，有 反華排華弱華。 都發生過嘅， 梗有啦。 賣豬仔嗰啲，即係唔係話整死佢啊？不過佢自然喺嗰度都有啲唔知點樣死亡啦。 唔係迫害嘅，會有死嘅。 係嚇，咁啊真係有排搞啊！但係咧，我哋都好希望就係話咧，啲冤案咧喺歷史上無論係幾耐咧，都有一個開放嘅空間咧，係可以平反嘅。即係唔係話佢永遠都唔可以沉冤不能昭雪啊？ 嗱，你呢個願望咧就有一個前提， 嗯， 即係善良嘅人。梗係諗任何冤假錯案都有一日見青天嘅時候， 是 但係喺呢個未見青天之前咧， 嗯， 學術界就有一個責任，保留證物。 嗯， 哇！你即係燒毀證物就大禍啦。往往嗱，即係而家河南水災啊， 嗯， 啊唔知咩事啊， 嗯， 啊即係應該問責邊個又唔知啊，但係天災令人禍咧，文建華話啫，或者兩樣都有。比例如何呢？誰個佔多誰個佔少？百分比是多少呢？因為我親歷過1975年的河南水災，那時候呢官方說死4萬，民間說死20萬，那時候是水庫群的爆煲，即開始呢大家都一說建水庫，即首先是黃河三峽先啦，三門峽先啦，咁大家都看到好處。當然啦，條河經過我，我蓄住啲水，啲水俾我用。一唔啱咧，我就可以放水。 嗯、 問題你就唔考慮下邊喎、 嗯。 你一到放嗰陣時咧，1975年嗰河南嗰啲水庫叫做好似菩提子咁一串啊、 嗯， 一齊齊放咧，下邊就頂唔住啦。 嗯， 下邊一浸浸幾十個院， 嗯、 有啲一個院咧全部一水清啊。 嗯， 個院城係。掃平了，即是好像打仗那樣、 嗯嗯 啊、到底責任在哪個、啊、水利部部長說不關我的事、啊、那些前朝的、啊、省長當然更加不關我的事啦、嗯、我做了先有多久、啊嗯、副總理都說不關我的事啦、 嗯 啊、但是從1958年開始大造水庫的時候是沒有任何科學鑑證的， 所以說要平反冤案呢，大大小小的冤案呢，所以最重要的事就其實就要有檔案法、哦、即我們讀歷史都知道呢，檔案是非常重要的史料的、 嗯嗯、 即是第一手史料，因為你有檔案呢，你就有機會將某一些事情，特別是政治事情可以平反，如果你所以檔案法不可以被你燒毀的檔案、 嗯、 但好像我們香港的檔案法就都搞得比較撈舊，因為即係 CY 時期好像已經未曾立得到個檔案法，啲、哦、檔案攞咗去燒喎。咁我哋香港燒咗啲檔案， 就算係有檔案法，民間想查檔案就千難萬難啦。你有咩資格查呢條檔案？ 我讀清 史，你想查嚟做乜嘢先？ 我讀清史嘅，如果我研究清代咧，咁我就全最出名就係第一歷史檔案館，就喺、是、北京。即係故宮旁邊嗰個嗰度 去過。 咁如果研究民國史咧，就第二歷史檔案館喺南京。咁呢啲檔案館咧有規定嘅，就一定係免費嘅。 嗯， 即係我哋去睇，我學生啊嗰陣時研究生啊、嗯、就免費，即係外國人又可以，外國啲研究生都可以嚟，佢係免費。就冇國家咧係話用去收錢嘅。當然你要影印啊，要佢唔係用影印攝錄攝影嗰種，買嗰啲片嗰啲之類，嗰、那個就要俾錢。但係你入去睇咧。提出嚟睇咧就係免費嘅， 咁、 嗯、應該收錢。 會唔會有一啲人唔可以睇咧？譬如外國嘅記者，得唔得咧？ 啊，咁我啊唔知啊，因為外國記者，你嗰度嗰啲清朝，你研究清朝啲嘢，應該都冇乜大問題啊。 你即管而家去任何國家嘅圖書館，即係政府嘅圖書館啊。講緊中國啊，邊一個級別嘅？就算你係想查翻《人民日報》，都唔係。隨便可以查到的、 嗯 啊、你為什麼要查1989年6月份的《人民日報》 嗯、 你想查哪種想查哪篇文章你想查來做什麼用、 你的授权是哪个？ 有些就说 在譬如在英国那他就 release 了档案你就看得未 release 那些你就不得、 嗯嗯 啊、即是他有限制、有限制 有时间 有些是10年有些20年有些30年 有些講法我哋讀歷史五十年呢個咧係一般嘅講法嚟嘅啫。 不過有仲有個學生咧，佢就去即係大英博物館又好啦，英國嘅公共圖書館咧，倫敦啦嚇，佢喺度蒲咧，蒲咗好耐啊，幾個月，佢睇咗好多啲舊報紙咧，講關於香港嘅資料咧，佢揾到喂，反而喺香港你好難揾。 未揾唔到， 係 香港都有歷史檔案館嘅，咁嗰啲話五十年咧，話研究歷史五十年之前嗰啲咪研究之，但其實唔係嘅，而家基本上研究歷史，你琴日發生嗰啲今日都可以研究噶啦，嗰啲已經係歷史嚟噶嘛。 香港圖書館嗰啲如果查報紙之類嘅有冇規定嘅咧？ 我有舊同學喺香港歷史檔案館度做嘅，佢裏邊藏嗰啲嘢咧，全部都可以睇。固然有好多舊報紙啊，嗰啲譬如話你有啲報紙而家都冇噶啦，咩南華早報啊嘛，都冇咗好耐啦，佢哋都可以查嚟睇。係 係。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听支歌先，个名叫《痛》，许廷铿唱嘅。 痛若沿着泪线喷。总可抑制它，痛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讲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